外，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好，继续来关注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大选的进程。那洪秀柱呢，依然在台湾看到是有很高的曝光度，但是人气哈、啊，到底是不是如他现在披露的这些民调这么高？其实我是有一些的怀疑，因为自从咱们上次连线过那个，董先生，董志森， 董哥， 他就讲到台湾的这些民调吧，其实你一个呢是要看是哪家发的，是吧？再一个你要看他具体的问题是怎么设问。我就看到，就是他们就分析现在的有几家民调，一个是 TVBS 那个民调，还有一家是，一个学界的 两岸政策协会， 对，那个他第一个民调直接问的非常简单，你支不支持洪秀柱？第二个呢，他就会层层的分析，先说洪秀柱的那个政纲当中提到的两岸政策，他好像要把这个一中各表说成是一中同表，你怎么看？一二三四分部就把他的各种的硬实力吧，就分拆来评估。评估完了，他最后再问你，你的到底是支持蔡英文多呢，还是支持洪秀柱多？所以大家经过前面的那种思考之后，可能就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发现哎，好像拼单项实力的话，他好像每一项都不是很尽如人意耶，所以最后就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民调结果。所以对待现在这种披露出什么他比蔡英文高了多少个百分点的民调，我是存疑的，说实话。 不过民调刚刚讲到说，董哥其实讲到民调其实本来就是参考，但民调其实它也有它的参考价值。刚刚樊素讲到你说最近洪秀柱确实民调，我真的都怀疑我这是不是人格分裂。真的，你说几个月前大家讲说洪秀柱这个人，以我真的，我觉得我观察台湾真的这么多年，我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在自毁前程。结果两个月后你看哦，民调高，突然间一转眼就是告诉啊什么民调超过蔡英文，我都觉得什么，我真是一路上跌破眼镜。 你觉得不太可能是吧？ 我至少我觉得合理上，可是呢你仔细去看，就是像前两天我跟圆圆在谈，圆圆讲哎，这洪秀柱民调超越蔡英文呢，可是我就会跟圆圆讲，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蜜月期。蜜月期有什么呢？其实刚樊素你点到一个东西，在两岸政策协会那边他可能给了很多的一些问题选项，先问你说比较一下，最后问你说那你支持谁，他的设计上其实也有。可是像 TVBS 民调呢，他就很直接，如果明天投票你会投谁嘛，所以其实两份民调会，你会思考点不同，一个你可能会去想他们各自的一些能力或优势，可另外一个你就直接是人格特质。其实在 TVBS 这个反超前的民调里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人呢，蓝军闷了很久了，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把蓝军的士气激出来，另外一部分我觉得这也是在台湾民主进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其实在大选举的路上通常都不会让选举的候选人太好过的，所以这时候前面你真的是蔡英文无可匹敌，没有一个竞争对手，现在可能有一些中间选民会透过这个民调来告诉你蔡英文我还在观察。所以其实这个民调其实里面你说虽然是参考的价值，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很好玩的。 对， 所以其实确实是在发挥选民的这种投票的作用啊，就是用票来告诉蔡英文说你看你得好好干，要不然我还是会投洪秀柱。但其实除了选民这一方面，洪秀柱在党内好像他的这个支持率到底是不是大家都支持他也两说，尤其是他跟党内的高层，有人就说他可能是这个马派挺他，有人就说他早就打上王派的标签了，又有人说他和朱立伦不和，尤其是最近关于到底他访不访美，朱立伦说要安排洪秀柱访美，洪秀柱自己就说他可能不访美，然后还说如果访美的这个规格没有蔡英文高，他就不去了，然后后来又说所有关于访美的言论以他或他的发言人为主，不能再听党内那些高层的。但是你也看党内的大佬也分成了几派，你像胡志强他就公开出来说其实洪秀柱没有必要访美，因为访美的话很多时候都是这个为了出去制造新闻再回来内销，给自己制造政治的这些资本，但是对洪秀柱来说他访美也没什么用，你不能说他访美了就这个台美关系就变好了，不访美台美关系就变差了。所以你看党内有很多人也是支持洪秀柱不访美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定论，到底是这个洪秀柱是获得党内绝大多数人支持了呢，还是说只是洪秀柱他突然跳出来搅了之前朱立伦辛苦的下了一盘棋。 这个国民党内的大佬就说跟王金平洪秀柱一向关系不错嘛，一个是立法院长一个是副院长是吧，长期的搭档， 朱立伦这边呢就觉得洪秀柱跳出来好像就是搅和了他的一盘大局。本来朱立伦的算盘，我是看台湾那些分析政治的写，就说让王金平去选，他呢就专心的选巩固蓝营的这个立委的这个版图，所以呢这一届他们本来也不抱希望，只是看下一届什么先让你民进党先干几年，干完几年知道民进党其实也不行，我再巩固。但没想到洪秀柱这么一杀出来，就把他的这些原本的计划可能都打乱了。但是你又看朱立伦，他又在公开场合又表示过，他说我要在一二三四五哪几项去帮助这个洪秀柱选举，但是他们就说其实就一项，就说提供那个办 公 的地方，只有那个能落实，是不是？ 可是本来你说真的，就是洪秀柱的出现，连他自己在那个时代，最近蔡英文不是登上时代也去访了，就是那个洪秀柱问他一点东西嘛，然后他就说其实我自己的出现，包括北京，包括美国，可能都吓了一大跳，这个人是谁啊，突然冒出来，他自己都知道嘛。所以其实蔡英文跟党也有整合，你说当年我们在讨论，其实他要跟苏派要或跟谢系怎么样去让党支持他，其实他是经历过一段路程的，只是他早了很多年做了这件事情。那现在洪秀柱是因为冒出来个莫名其妙，所以他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嘛。可是呢，刚刚你提到说可能当初什么，现在很多分析讲到说王金平或是朱立伦当时有什么算盘，我们再回到民调 TTP 是民调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说不是看支持率，如果你去细分看交叉分析里面嘛，通常他们会有把支持率分成可能你是属于国民党的或是民进党或是中立选民来里面支持的成分嘛。你看哦，所有的他把洪秀柱、朱立伦、王金平甚至吴敦义都列在这个投票里面，中间选民呢会支持率最高的是洪秀柱、 哦、 再来呢、是朱立伦，然后王金平才是吴敦义，吴敦义如果出来的话，那中间选民是低到不行、所以其实你说这里面其实也看得到说，如果在国民党里面谁出来，其实对于中间这种可蓝可绿的人是没那么反感的。所以你说就像说，其实我们也在笑说王金平一开始啊就不要选，到后面义不容辞，后来又说义不容辞很抱歉我冲动了。所以其实说真的这出戏就是一出烂戏、 但是现在就关于这个，你说刚才佩芬讲了人格特质嘛，就是你一出来的时候大家还会被你的这种泼辣的性格或者直率的那种风格打动、会觉得你在所有的男性这些大佬们都不出头的情况之下，一个女性她能够担此重任，确实有很多值得赞赏的在勇气这一部分啊。但是大家在过了这个所谓的蜜月期之后，你就会静下心来看你到底今后打算把台湾带向哪个方向啊，是吧？你到底具体提出什么样的主张和政纲，这个就考察你思想内涵的时候了。所以你就发现呢，他抛出来几个实在是蓝营大佬们都跌破眼镜的，比如说他说要进入深水区了，这个两岸可以开始政治谈判了，那这个政治协议或者这个停战和平协议，这个是不是也要签一签了？也包括本来说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两岸的政策就是一中各表，是吧？一个中国但是各自表述，但他说不行，要一中同表才对，这个又把大家吓了一跳，是吧？你本来觉得如果跟柯文哲的那个路数相比的话也是很新鲜嘛，那他就是我怎样不把他打上蓝绿对决的这种颜色就最好，我就是争取最大的中间选民。他现在这么一打吧，就觉得你是不是只是为了吸引这个所谓的深蓝的那个派系，就中间选民或者年轻人，你就完全不考虑吗？现在的大趋势就实话实说，大趋势你别说要一中同表了，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多迈进一步，是吧？在台湾它都可能会引起重大的反弹，所以这个你就让人很看不懂他到底是打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旗号。那本台呢在前两天天下报报天下节目的主持人盛伟也是专访到了洪秀柱，那也问到了关于两岸关系的这个表述哈，当时他也讲了这么一番话，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一直在强调说两岸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那我们目前已经走到什么地步，那么未来我们要如何再往前，那么这个是解决台湾未来的一个出路的问题啊。那么也要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整个一个世界的局势以及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之中，我们要如何突破，那么这也跟两岸的关系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年来大家都避而不谈啊，我觉得这是不诚实的一个做法。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定位是什么，这 这个不可以模糊以对，不可以欺骗的。也许某些人不认同啊，也许会影响到你的选票，但是你还是要说清楚。我觉得如果一个政治人物能够非常诚恳的把你心中的讲法告诉民众，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这样一起走这条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不断的宣扬自己的理念，不断的说，不断的说，我相信是可以打动人心的。 好，他是觉得我不厌其烦的告诉你，一直跟你强调，你就会慢慢的被我说服。我不知道佩芬过来过哈，就是经历过那个选战，真的有用吗？ 其实真的，我就说走到现在才短短几个月，我都觉得自己是人格分裂。其实选民是会犹疑的，就每一个动作其实都可能让选民的心突然间往边转的，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可是我先讲了小花边，就以前你知道我在台湾做政论节目，以前我们会发洪秀柱委员，因为他做立委做很久了。其实以前我们并没有那么喜欢发洪秀柱委员，为什么？因为发他收视率不是很好。因为 他没名气吗？还是 就不是他没名气，就是他可能给大家的一个既定印象，他很国民党。然后他讲话的那种，他虽然其实很幽默，你现在新鲜是因为他突然从一个你不可能觉得他会冒出来的地方冒出来，可他作为一个立委，就他的优势是他的教育，所以你会觉得他出来，你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有魅力，就荧幕魅力的人，所以大家可能有国民党可能更喜欢听吴玉生去讲，因为炮火处足嘛，可是洪秀柱不是一个太政论咖，就是会觉得他是有一个荧幕大家观众缘的人，然后可能真的你有一些东西是符合他专业的东西，你会找他出来讲，但其实不会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你说洪秀柱就是对台湾人是一种这样的印象，他你会知道他，你会觉得他很辣，但你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或是反感，对。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出现真的就像你前面说的，就是蓝军真的闷了很久，而且看到前面那几个男人这样扭扭捏捏的突然间有这个女人，我觉得是好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历史是已经一定是注定会造成的，因为说真的不管是蔡英文或是洪秀柱上嘛，最后台湾一定有一个女的领导人，而且这是史上第一个选举是两个女的对决， 对， 我觉得这对台湾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也很大的一个兴奋点，我觉得这过程就够了。 哎，但是你看现在我们主要是不太理解得通的，就是说他打这么一个一招吧，就是一中同表，再一个就是你怎么样进入深水区两岸的和平协定，还有一个呢就是觉得他的这个副手他迟迟都没有说一个提名吧，具体大家就会担心，其实你的党内是不是也不够团结？再一个就是国民党一直都是衰老，青黄不接嘛，这个你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还是关键问题落在你的这个班底到底会怎么样一个形成？再一个你也发现，他这一天就是吵来吵去，还是党内你隔空对一下话，说我要三顾茅庐啊，王金平，我希望他做我的这个竞选的主委啊，是吧？但是王金平一直不答应，但是也一直没放弃，说我们还要再试一次。跟朱立伦呢也隔空说一说，你感觉他一直没有出台北，不像蔡英文已经开始满台湾跑，进行拉票造势的一些活动，所以就有一些的评论就说，其实他是不是？他才是空心，就他只能是在台北的这个地方，掀一起。其实他在基层，他是没有什么基础的，所以这可能跟佩芬讲的那个心态可能也有一些关联哈。所以呢，针对这些个问题，我们也请教了几位现在身在台湾的一些评论人。那其中这位呢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位政论家南方硕先生，他现在是台湾民报的总主笔，我们来听听看，主要是现在我们怀抱着这几大疑问哈，觉得不太看得明白，他来跟我们谈谈对于小辣椒洪秀柱的这个选举前景的分析。 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做过任何实际职务的一个人物，所以他是台湾的 B 咖，我们说他叫 B 咖，就是说他没有那样的分量，没有那样的阅历，没有那样的经历，以及没有那样的判断。那他之所以会出人头地，就是国民党因为内部斗争，所以一大堆那种深蓝色的人，要把王金平斗垮，所以他是利用了国民党内部斗争的这个夹缝，他是一个从一个小人物忽然之间变成了大人物，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做好准备，都没有做好思考，就是说他因为不是一个大人物，所以他没有政治上智囊上的各种人脉，他都没有啊，所以他身边就围着一大群 台湾所谓的统派学统派的家伙，所以那些人就是最近这几年被台湾的民进党搞得很头痛嘛，所以就通通变成极统派，所以整个洪秀柱他整个言论基本上是所谓的极统派的言论，所以他说，然后那些极统派的人也反美的啊，所以他对美国也没有好感，所以他对那个台湾的维持现状他也没有什么好感，所以他整个比如说他一中共表啊，对美国没有什么兴趣啊，美国我叫你来你就来啊，我当选以后我才去啊，现在我不去啊，就是各种不得体的话一直出现，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用台湾的话来讲真的是一夕爆红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阿猫阿狗惹出一堆问题，对。 嗯，那他现在我看民调哈，有一度就是超过他的对手蔡英文，这个怎么解释呢？ 台湾的民调坦白说不要相信，特别是很多莫名其妙的民调真的不能相信，比如说国民党说做的民调说他有46，那个46到一直到现在为止国民党还没有交代清楚啊，你那46到底是怎么来的啊， 嗯， 你的46里面那个蔡英文跟洪秀柱的比例到底怎么样啊？这部分到现在为止，国民党还搞不清楚，还没有讲清楚说明白。所以意思就是说，台湾很多机构所做的民调可信度很小，反而比较可信的就是有一个机构做的，你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跟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大概老百姓同意的程度多少？蔡英文赢洪秀柱赢了20%左右，所以意思就是说，台湾的民调我们要看那个民调机构可不可信，那个民调一看太离谱了，那个就不可信。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台湾一到选举的时候，那个各种假民调就纷纷出笼嘛，台湾假民调太多了，对。 嗯，如果说蔡英文哈、啊，就是要因为洪秀柱的这个出现，要考虑自己策略方面的某些变化，您觉得他需要怎么调整吗？ 蔡英文自己说，他在访美的时候，他最后在那个好像是旧金洛杉矶吧，他会讲，他碰到很多侨胞，他会讲话，他说我们绝对不要低估了我们的敌人，敌人有那个很强的求生意志，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就是你这次你国民党可能会一塌糊涂，所以当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人，你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那个求生意志，为了求生，你的手段一定会很厉害。所以蔡英文知道，他想要赢这个选举，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目前他已经在全台湾到处在走啊，到处在拉票啊，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全台湾努力了。就比方说，他知道自己的那个将来这个对手，一定会各种怪招通通会出来，不可预测。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打这场选战，这是蔡英文到目前为止他的基本态度。可是我们看得出来，洪秀柱到现在为止，他还在天天关在台北，天天在吵吵闹闹，所以大家都很急，搞什么东西啊？你应该是全台湾到处跑啊，到处去拉票啊，到处去搞关系啊。他没有，天天在台北，讲很多很酸的话，很不得体的话。跟那什么党主席，他跟那个党主席周立伦放话来放话去，然后他的一些智囊，都是一些在台湾的知识界没有什么地位的人物，台湾报纸登出来了他的很多智囊啊，在台湾的整个知识界没有地位的人物啊，他不受大家尊敬的一个人物，这那些人物，所以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比较成熟的主张，还没有。 哎，听得出来南方硕先生对洪秀柱的这个选举的前景堪忧啊，他是觉得他主要是没有什么行政经验，所以呢也会导致他对于到底去美国啊，在一些所谓的国际事务方面的处理显得比较怯或者比较幼稚。我看到有一些批评性的就说他其实很无知在这些方面上。 其实不光南方硕，你看这个经济学人杂志，他也是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说是台湾是两个女人的对决，然后这里面他就说 你看跟蔡英文相比，本来这个洪秀柱他可能本身就没有什么优势，因为蔡英文已经准备了很久了，洪秀柱是匆匆上马的。而且呢，洪秀柱提出来的这个两岸政策呢反而成了他现在的一个政治包袱。因为你像蔡英文本来他的两岸政策是说维持现状嘛，本来是国民党一直在攻击他，说你这个两岸现状到底是什么，你给我说清楚。这个两岸政策是蔡英文的一个短板，但是现在洪秀柱提出来这个一中共表以及两岸要签和平协议之后，反而让这个洪秀柱自己这方面两岸政策成了一个短板，现在民意反而更支持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所以就是用自己的这个短处去攻击别人的长处，硬生生把优势变成了劣势。 所以呢，这个想不通哎，他到底怎么考虑？ 刚刚出去讲说蔡英文的两岸政策，现在问题就是还不知道他两岸政策是什么嘛，对吧？不是说维持现状，就是还不知道。还有他说经济，我记得时代杂志里面他要把台湾带到一个新的经济模式，洪秀柱也批他嘛，形容词又是形容词跟你。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像南方说先生说，真的洪秀柱是个阿猫阿狗，人家也是八届的立委。我觉得在这点上他的努力，他一辈子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的。不然因为他今天莫名其妙的出现，他就是阿猫阿狗嘛，或这个什么咖，我觉得这未免也其实对一个人的不太尊重。可是你说我今天刚刚在坐在那边，我就先列一下说，哎，蔡英文有什么优势。其实现在你虽然是洪秀柱民调感觉这个气势起来，其实几大优势，蔡英文曾经当过主帅，他不管是当过民党主席，或者他当过，他在2012大选的时候他当过主帅，可是洪秀柱没有过嘛，他是第一次。好，再来呢，蔡英文有行政经验，洪秀柱只当过民意代表嘛，这又是一个优势。另外呢，蔡英文有国际谈判的经验，他在什么 WTO 这些，可是洪秀柱没有嘛。那你说蔡英文深耕布局不用讲，他2012跌了这一跤之后，其实这四年他到底在干嘛？其实他真的每天都很努力的在经营深耕地方，我觉得这也不用比了。再来，蔡英文已经是绿营的共主了，那洪秀柱呢，他上面还有一堆的阿公阿老，这不知道要来干嘛的。另外还有樊叔，你记得2008年那个马英九那支会令人感动的广告，我们准备好，我们准备好，那个县市长的，现在这一堆县市长的执政优势是站在蔡英文身边， 完全可以换成民进党， 他完全可以换在民进党，然后有三只小猪在跑哦。所以其实你说这样比起来优势，你说谁优势？所以虽然这是我所谓的蜜月期，我觉得就是一个刚刚我们回到前面讲，对于很多中间选民，他会开心在于我可以因为有这样的竞争，我可以去比较认真的逼着大家都必须要提出真的东西来嘛。因为蔡英文也不是没人竞争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蓝金来说就是一个气势，真的闷很久了，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承担女汉子，我觉得至少是开心的。 对 对，但是当时我看到好像也有这个台湾的比较支持统一的团体，那时候就在这个国民党党中央支部面前天天去抗议示威，说你们不要把洪秀柱做掉，然后他们担心这个洪秀柱有可能会被国民党内部从中作梗，然后让他取消这个竞选的资格。所以你看，其实洪秀柱他确实也是把自己多年来坚持的这个两岸的政策给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自己的优势，也确确实实是这部分人支撑他走到了现在。一方面他是鼓舞了深蓝的气势，另外一方面其实他是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只是这个优势在选举中是不是还是他的优势。 哎，倒是我觉得哈，你说他背后如果真的是所谓的极统派，那你看现在的台湾政治环境当中，这些极统派的声音你是很少能够好好的听听他们怎么想，这也说明是一个机会，是吧？你就让这极统派来试试水，到底在台湾他到底还有多大的市场，有多少人是支持这样的一个主张的，我觉得哎，这个戏肯定会更加好看。 而且刚才佩文不是说蔡英文有很多优势吗？可是那个洪秀柱其实跟蔡英文一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只是蔡英文对变成了封面，洪秀柱是内页的一篇文章。洪秀柱就说了，他说在这个杂志里就公开说，我不认为蔡英文是一位强的对手。所以其实洪秀柱还是对自己非常自信的。 那当然的，表面上是吧，就像香港的那些泛民一样，尽管说把前景堪忧，但表面上你看刘慧卿还是觉得哎，我们其实还是很团结的。好，这个我们先休息回来吧，等会儿呢来听听洪秀柱团队中人到底怎么样回应现在外界对他们的一些质疑和担忧。三立华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紧接着呢，我们就来听到洪秀柱的团队中人，他是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的教授游子祥，那现在呢是担任洪秀柱这个策略小组的召集人兼翻译人。我们知道啊，他在林胜文跟柯文哲对拼九合一选举选台北市长的时候，他也是连胜文中人，所以呢他服侍过很多蓝营的这些竞选者，但是好像 结果都不太好， 成功的经验并不是特别的丰富哈。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现在洪秀柱有引起外界的几大担心和这个不太看得懂的那几方面，我们来听听游子祥是怎么来回应的。那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媒体报道主要呢就是几方面哈，首先就是关于洪秀柱的两岸政策这一方面，有的人会有些担心，就认为过于巩固，过于专注于这个深蓝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他有想要把一中各表变成一中同表这么一个意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风险性比较大？ 是，他确实很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刚说台湾有很多比较高度情绪化的议题呢，遇到两岸问题当然会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题目啊。不过他这一次能赢得这么高的初选时候的支持，跟他大声的把国民党长期的立场，虽然当然很多人会说这是不是深蓝了啊，但是其实对很多蓝军选民来说，你如果把自己的立场遮遮掩掩，然后好像不断的对对手的立场做出不必要的退让啊，这往往会弄得自己两面不是人啊。这我们可以从过去蓝营执政可以看出来，所以他其实是蛮坚定的啊，蛮大声的把自己我们蓝军长期主张的立场说出来。那当然呢，我们的对手当然会说这是深蓝啊，但是其实呢，你如果仔细了解洪秀柱的政见的话，他所谓的一中同表呢，其实是同时也希望大陆这一方面能够更多一点的尊重或是承认台湾目前的政治现状啊。所以呢，这个其实还是相当程度的跟台湾绝大多数选民所主张的要维护台湾的目前的现状，以及在跟大陆沟通的时候要能够有办法争取到更多的对台湾的尊重啊。那这个部分我觉得硬要灌他说是深蓝，或是你讲深蓝呢也许还可以，不过有些人甚至灌上了说极统啊，或甚至说他是主张他是个统派啊。那其实他的立场呢就是两岸要互相承认，我们可以承认双方是属于同一个中国，可是至于那个内涵及是彼此的现状，似乎应该对对方有更多一点的尊重。我想我们未来选战当中有了更多论述的机会的时候，大部分选民应该会知道他这个立场呢其实是蛮能言之成理，而且是可行的啊。那反而是他的竞争对手呢在这方面其实模模糊糊，躲躲闪闪。那我想他就是以这样一个明白表述出自己立场这样的风格赢得很多选民的喜欢的。 第二点就是关于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次到底去不去美国所谓的面试吧，很多人这么评价，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看到似乎洪秀柱自己他的口风也经过了好几次的变化，一开始认为要跟蔡英文同等的规格接待，后来又说要超过他，现在又似乎表示说他对于去美国这件事情很抗拒。那有人就批评说，这是不是显示他对于这种所谓的国际政治显得有一些的不熟悉，甚至是无知？我想听听您的回应。 是，其实啊，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很多人喜欢他，就是因为他说话的方式，以及他对很多议题的主张啊。其实是台湾流行现在把它叫非典型的啊。那这个非典型就是他不是立刻用我们一般政治人物直接的多年的那种反应啊，立即的反应来回答一些问题。像你在台湾如果问到美国的问题呢，很多人就认为当然是要去啊，然后都认为在选战前呢要到美国做一个面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不过洪秀柱会这样回答呢，他的前提是说其实国民党跟美国一直都有很顺畅的沟通管道，而且因为国民党的立场呢 长期是追求两岸稳定的，所以其实比较不会是美国担心的麻烦制造者了，或是会给美国制造很多意外的啊。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呢，如果我们用既有的管道跟美国取得沟通，那是不是要在选战只剩下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还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啊，到美国去转一圈，他觉得好像没有立刻提出来有这么大的必要性啊，所以呢他的回答让很多人是很意外的啊。那但这个意外也反映出他的那个非典型的态度以及非典型的做法呢，确实是跟传统很多政治人物想法不一样啊。那但我们也有在评估了啊，就是到底不能为了去美国而去美国，其实也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谁规格高谁规格低，这毕竟是台湾自己的选举嘛。 那到底 如果 那到底是会去还是不去呢？ 我们现在正在审慎评估当中。 好的，那第三个还有疑问的点在于，他对于基层到底现在是一个掌握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因为我们发现，在现在的这个参选的阶段，还看不到他在全台各地去走，只是在台北似乎运用网络啊、媒体啊进行一些造势。我就看到有一些评价就说，是不是证明他走不出台北，基层实力是空的？ 其实啊，他在初选阶段已经有不少是台湾台北以外的地方啊，自发性的邀请他参加一些活动，只是有的未必在媒体上有很大篇幅的报道而已。那随着他成为国民党正式提名的人选之后，那当然在国民党在各地啊都有很多的支持者，其实也有些支持者过去未必是那么国民党倾向的啊，一些团体也都有在邀请他，所以我想在选战开始之后呢，他势必会在全台湾他能尽可能的跑遍台湾，尤其是特别台北以外的地方啊，会尽量多常常在那里出现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行程呢，经过评估啊，他是不是一定必要？相对于他在台湾各地更多的行走呢，我们还需要评估，就是这个原因。 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副手人选的问题，现在有比较清楚的眉目了吗？ 副手啊，因为我们要等到7月19号才是正式的，他成为党已经通过所有的程序提名的人选嘛，所以这中间当然有很多人给他很多建议啊。那像他今天公开对外的说法就是说，以前我们会设定一些前提条件，比如说他一定必须多少岁数啦，是不是比这个洪秀柱年轻啦，或是不是在台湾是什么省的啦，他其实现在全部是开放的态度啊。换句话说，他会接受很多人给他的建议，最后从中间挑选一位最能够跟他的政策方向配合的人选，所以现在还在讨论当中，还是很开放的。 那我还想知道，像党内的其他几位大佬，王金平啊、朱立伦、吴敦义啊，现在他们会具体为洪秀柱的助选做一些什么更加具体的工作吗？实质性的帮助？ 对，其实全世界的政党都差不多啊，就是初选的时候一定会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可是一旦初选底定之后，一个健康的政党一定是全力的求胜，因为你这个政党的发展跟你选举能不能够取胜有关。那尤其是这一次在台湾这个选举虽然很困难，最后也许胜选的机会也是很多人评估是在5-5波啊，不过那也跟你得多少选票，有没有在选民心中崩盘啊，也对这个政党的发展很重要。换句话说，就算没有取胜，你也要显败，心败才行。你如果一开始就完全没有士气呢，那你不止选战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也会让选民失望啊。所以目前我们看起来呢，这个国民党这些不同的党内的领导人物啊，其实是齐心一致的，大家都已经很清楚，最后提名的人选会是洪秀柱。所以就以朱立伦主席来说，他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援跟协助。那今天洪秀柱也对外表示呢，他会继续邀请王金平担任他的竞选总部主委，那就算最后没有顺利成功呢，也会希望王院长的智慧跟他的经验能够来帮助我们团队的竞选。 好，这个听到了游子祥先生、游子祥教授的这个回应哈、啊。我觉得真的是说的非常的得体啊，又很听上去还蛮能自圆其说，这确实是很有经验， 毕竟是做这一行的 是吧？ 对，而且他是口语传播系的， 都是教别人怎么说。 而且这说真的，他作为发言人本来就是嘛。 嗯。 可是前两天看新闻，就是洪秀柱找了就是游子祥，还有包括另外一个就是对国际面的杨永明嘛。 嗯嗯。 其实当然，我觉得现在岛内有很多人在笑说，你已经找了就是接收了连胜文团队的这个发言人，那不如把连胜文找来当副手，就开玩笑。但我觉得其实游老师跟杨老师其实都有战力。 嗯， 对，都有单立，那当然就我觉得可以看他们表现。可是刚刚提到很多的一些小点，就像说讲到美国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就大家当然现在因为领导人大选，真的任何的一件芝麻小事都可以去炒得非常大。可是真的很简单，因为马英九不是要去了吗？就像马英九去传个纸条就好了嘛，也不一定要本人去。而且说真的，如果这时候洪秀柱真的去，不管说规格怎么样，人家如果你说要骂他，也有地方骂啊。你说哎呀，跟在蔡英文屁股后面学人家，你不去就说你好像拽的，你去又说学人家，其实也很难做嘛。可是说真的，我觉得这就是选战有趣的地方。我突然刚刚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洪秀柱这个人还有一个点，大家可能对他没那么熟。你知道当年陈水扁的弊案，就是从洪秀柱的一场爆料记者会开始的。 哦， 当年我觉得如果大家看新闻有印象，有当年扁家有个什么海角七亿这回事，一纸公文爆料扁家原来在瑞士是藏有一笔七亿多台币的钱，那一场记者会其实就是洪委员当时是立法委员，就是开这个记者会爆料出来，才一连串烧了扁家在海外洗钱的东西。 哎，所以这一仗打得漂亮是吧？哎，他怎么会有料呢？ 当然 别人给 别人爆出来的。可是对，如果说大家对他印象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大家又可以再回复，哦，原来当年那个开记者会人就是现在的这个洪秀柱。 对，其实洪秀柱自己也说，就是到底去不去美国，包括还有人建议他去日本，还要去东南亚，然后他就说我到底是在台湾选还是去国外选。然后这时候那个民进党也抓住一点，就是来攻击他，因为蔡英文他是现在没有公职的嘛，他只有党务在身，但是洪秀柱是有公职的，他是立法院的副院长，你哪有时间到处去出国参访。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包括蔡英文现在已经开始在全台湾各地走访了，去拜票，但是这个洪秀柱还只在台北。然后大家也是在说他，那个洪秀柱假设真的去了，民进党肯定又要攻击他，说你哪来的时间到处去走呢？你是不是应该先把现在的职位辞掉，然后再去专心竞选？但是洪秀柱他自己就表示说，其实现在两个不冲突。然后当然我们要看他后来是怎么处理这个时间上的问题的。 哎，你说其实他现在最大的这个困难是不是还是在于他的竞选的团队没有组建起来？二一个，因为你人没到齐，所以很多就导致他自己不可能什么知识都具备，对吧？你说像什么国际政治啊，那些什么国际法呀，他势必要有一个智囊帮助他怎么样去完善这些这么关键的论述。所以我就问，我说游子祥先生啊，现在你们到底缺什么样的人？他也没 没有 正面回答。他一开始就说这场仗非常难打，因为是应该是他遭遇过的钱最少、资源最少的这么一场硬战。就是说到最后也说不出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可能就这个他是不是就是你像朱立伦给他承诺的嘛，除了说给你办公室之外，他也答应了说给你找智囊，给你找这个团队。但好像因为看你国民党现在自己也一盘散沙的样子，大家也不是很信赖你到底能给我找出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恐怕是他现在来说最大的这个麻烦。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再讲讲这场选战当中还有什么不该出现的，或者说大家其实也不太乐见于这样的东西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是不是台湾特色？三点块钱们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南方硕老师，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挺对的。他说一个国家如果历史的发展多坎坷，他所留下的痕迹就会萦绕在政治上，变成一种诅咒。 会混淆人们的认同和敌友关系，纷纷扰扰，永无尽期。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影射现在的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因为台湾也算是一个历史很多伤痕的这么一个地方，只要一到重要的选举，这种因素就会发作。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他跟我举了例子，他说为什么辜振甫家在台湾会受到这么大的尊敬，他就是因为当时辜振甫呢，他拒绝去参与这种选举的游戏。他说我一选举，我的祖宗八代都要被拉出来晒太阳。他说这个对他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我玩不起。就是因为他没有被挖过祖坟，他祖宗八代没有被晒过，就导致有很多的这种历史的谜团大家无从知晓，所以也保全了他的名声。但你看现在蔡英文 开始了， 蔡英文就被攻击，他爸爸是个汉奸，是吧？ 对，海霸王。 海霸王。 对，说这个海霸王在中国内地经营四川火锅业，然后还每年能赚非常非常多的钱，然后就说蔡家其实是富家女。 两岸通吃。 对，然后这个其实表面上是个什么深绿，背地里从大陆赚钱是带着红的。 嗯。 然后这边洪秀柱就拉出来，他爸是以前的二八惨案的受害者，然后打这个同情牌，结果呢，绿营就爆他说他爸其实不是。他爸那个时候可能还是这个出卖了友人才获得了缓刑，然后所以说到底谁的爸爸是怎么样的，现在两边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对，所以这个无可避免，是吧？我也问到了刘子祥这个问题，我说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攻击了，在外人看来觉得这不太好看呢，听听他怎么回应的。 对于洪秀柱呢，他的过去他父亲确实在台湾是有一些政治上曾经受过一定程度的迫害。那只是每个人对于这个迫害到底能不能跟228冠上等号，因为在当年台湾那个复杂的环境里，你确实哪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他父亲毫无疑问的确实是有过政治被迫害的经验啊。那至于我们知道有网络上所流传的对蔡英文的攻击呢，其实就竞选办公室的立场是也非常不乐见这样的情况。我们也立刻要求我们所的支持者呢不要传播这样的讯息，而且我们本身也绝不会参与这样的一种攻击。因为其实当年台湾在一个历史的状况底下呢，有一些各种人因为不同的因素为谁服务或者为谁工作过，那个时候如果你这么草率的就冠上汉奸呢，确实是会伤害到许多民众的历史情感的啊。所以类似这种话题呢，其实也跟谁是好的领导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也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讨论。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对手也不要在这种题目上对我们提出攻击，大家一起来做到一个比较高格调的选举。 哎，这个旗帜非常鲜明，我们也不愿意，我们也不会这么做，也希望对手别这么做，也希望我们自己的人不要再对我们的对手这么做，是吧？讲得非常的漂亮。 对，但是我看今天有一篇报道叫凶神恶煞洪秀柱，好像他不想这么做，对手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里面就讲洪秀柱在立法院各种整人，然后不光是民进党的国民党的自己的也整，包括攻击罗淑蕾之前，然后也拿出来了。 这个应该你们很熟悉吧， 是 每年都这样吧？ 对，照着我的成长轨迹，其实真的现在这种东西真的都算是小意思的。你说刚刚讲到族群牌，我觉得我很多次在3D上面讲，其实贪污怎么样好，我如果要相对比较的话，我都可以容忍好了。只有一件东西我觉得在台湾是没有办法容忍，就是去撕裂族群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走了很久才走到现在，就是伤痕慢慢在拟平，只要每到选举如果有政客把它拿出来再撒一个撕裂，我觉得现在选民的智慧，这些人是会被唾弃的。 对， 可是你说从一路轨迹来，民进党撕裂族群最厉害的人是当年的陈水扁。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当年他在跟马英九选，就是每一次只要拉着马英九讲，马英九在香港出生嘛，就说马英九是个香港脚， 嗯， 你走香港脚，你去走你的香港路，我们是台湾脚，我们走台湾路。好，那这是族群。第二就是说马英九选的是特首， 因为是要去跟中共跟北京来朝贡的嘛， 嗯， 这种东西就是族群牌不是吗？打你的外省还是本省人，嗯，然后讲什么老啊，就拿那些当年的老兵来做，我觉得这是现代的， 现在已经过时了 吧，是不可能的， 嗯， 可是因为现在选举的一些新形态的，你说网络上这种东西祖宗八代，我记得很喜欢一个美国影集叫 The Good Wife， 那个女主角要去选一个只是一个检察官而已，然后她的顾问就是丢的一个东西给在她面前说你先看的这东西你先准备， 嗯， 就她有她祖宗八代所有人的任何的资料，就包括他妈妈可能在商场打了一个小孩， 嗯， 什么东西都，你就是你要有准备，你只要去站到这个选举的平台上，本来祖宗八代真的就会被挖出来的。那可是我只是觉得台湾民主走到现在，选民真的是有智慧的，或许你可以这么玩，或许你可以说那些玩的人跟我没关系， 嗯， 可是选民真的不是瞎子，特别是中间选民那可能有一些我死忠派的，我什么你怎么样我都不会选另外一边， 嗯， 可是中间选民还是有很关键的这个决定因素。我觉得以不管是蔡英文或是洪秀柱委员的智慧来说，其实应该这都是大家可以期待，是一场至少我觉得可以是一个高格调的选战了。 哎，你说他的这个路线哈，啊，和他的这种风格跟柯文哲有没有的比？ 其实现在有人在讲他就是一个女版的柯文哲嘛，但是你不要忘了，就是柯文哲到最后，其实现在摆上去，大家会觉得他讲话有一点不过脑嘛，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洪委员也有一点，大家开始觉得，就他口直很快， 嗯， 可是当如果你今天要放到那个位置上的话，你可能是必须要更内敛， 对， 性格是先过了脑再出了嘴这样的性格。我觉得他也在调整，当他慢慢的有这些竞选团队入驻的时候，有形象顾问师的时候， 嗯， 我觉得开始就会有很多人去提醒他，他该说什么。 而且柯文哲还有另外一点，他是跳脱蓝绿嘛， 对， 但是你看洪秀柱和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深蓝的主张，基本上又把这个蓝绿对决给推回来了， 嗯， 除非洪秀柱自己调整自己的这个政策，或者说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把这个深蓝政策解释成为一个中间派的政策， 就是表面上是深蓝但其实他是往中间靠拢的。其实你看刚才游子祥回应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嗯， 是不是？但是可能两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哪儿吧，因为国民党本身他就执政党，你看柯文哲他现在跳出来，他可以一直的批评你之前好了兵干的， 嗯， 哪不对是吧，他可以打反对牌，但是洪秀柱这里很难的，你不能一直说之前的国民党哪做的不对什么，那不是你们自己干的好事儿吗？所以这个他可能在这种接弊上面，就像台北市政柯文哲每天在干的是接弊，在接弊上面洪秀柱很难， 嗯， 所以你看尽管他的这个性格看上去是快人快语直肠子直肚，但是你接下来要具体在某些议题上，恐怕就不仅仅是你这个个人鲜明风格能解决的问题，关键是要背后要非常强大的治理支持，你要说出来的话是言之有理，大家听起来可能才会哦，我真的是被你说服了。所以路还长着呢，是吧？明年到明年还有很多个月，很多的工作要做，现在恐怕最主要的就是把他整个的竞选团队来搭建出来。那作为看客啊，我们当然乐见于有更多高潮的出现。那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佩芬，我是樊苏，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再见， 拜拜。